会一直剩下局部，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只要依靠着。夜夜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第几层我都不记得，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 起航 ，Welcome！ 嗨，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哟。那我们的直播间呢？现在今天真的是非常嗨，这是我们开播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对，我们有四个人，那大家呢也可以同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一直播 APP 上面，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都可以同步观看啊、希望大家这个666走一走啊，小礼物刷一刷什么的啊、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像刘紫色风铃啊，还有很多的像这个裘青曼等等吧，迷茫啊、我就不一一点名了，都进入到了直播间，大家也可以互动哈。好了，那么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他们就是星号六九，欢迎你们。 嗨，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是 星号六九、 六六六。 对，六六六啊，六六六，走一走，星号六九，星号六九，今天怎么少一个人啊？ 对，其实我们本来还能人更多，但我们的鼓手由于为了给我们备战我们的这个马上要到来的专场，所以也是在这个排练当中不慎 病倒了。 对对，让他在家先养精蓄锐吧。 好的，对，也是提示大家啊，最近呢流感高发期， 是， 然后这一茬流感一旦得上的话，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可能会持续咳嗽半个月到一个月，这样的那个情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希望你们仨可以远离他。对，好了，那么今天星号六九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 待会儿就会听到和看到他们现场高水准高质量的弹唱演奏。对，大家也可以随时互动哈。信号六九最近在忙什么？刚刚开年，2018年来了。 2018年其实我们现在最忙的事儿应该就是我们这个星期六1月13号要做我们专辑的首唱会。那这个我们也是前后应该说是筹备了将近快2个月吧。现在应该说也是基本上是一切就绪了，然后希望这周六在月空间晚上8:30有更多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能够来玩。对，然后能做一场很不一样的演出，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 happy 的这个 Saturday night。 Saturday night。 对，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啊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认识星号六九。 是， 对，其实之前去年也是上过我的另外一个节目。 对，我们之间是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还得重新再分别介绍给大家啊。对，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由女士优先，就这么一朵花是不是？ 没有没有。 对， 大家好，我是星号六九乐队的主唱，我叫韩爱。 好的。 大家好，我是星号六九乐队的吉他手耿健。 大家好，我是星号六九乐队的贝斯手王哲。 好的，欢迎欢迎三位哈。对，其实呢这个大家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和在乐队里面的身份，但其实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匪夷所思的身份哈，真的非常高端。就是韩爱他是，就是你想象不到，他是中国科学院数学院科研工作者。天哪， 是 对，就是在搞科研里面，你是 不好意思。 对，不用不好意思，这就是你的这个很好的一个身份啊。我觉得让人很羡慕，大家都说哇真的吗？ 好多人都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就是特别分裂的人吧。然后白天的时候9到5，然后坐在那儿研究数字，研究模型，然后 会枯燥吗？ 还好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数学里面有很多跟音乐相通的地方。 真的吗？ 对，跟摇滚乐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哎呦，这我还真的 get 不到这个点呢。 哎，其实我们像我们歌曲创作里面也会用到一些我平时接触的这种数学的知识， 比如说星号六九是吗？这应该不是吧。 其实远远不止简单的数字。 是吗？ 你像我们的那个专辑同名曲平行世界的风呢，那个副歌其实是用了一小段这个数学里著名的斐波那契序列用它来写的这个最主要的副歌的一段旋律，就是2、3、5、8这种循环的东西。对，然后其实写歌我觉得创作上也有很多其实是可以提取成公式化的那种数学公式化的东西来帮助我写歌。所以其实也应该说这两者看似好像挺分裂的吧。这个数学吧又搞摇滚乐，但其实我觉得在一起还挺平衡的，我的自己的状态，两者互相影响。 对，这绝对是学霸当中的战斗机啊。对，就是学霸能当成这样是很让人佩服的，值得学习的榜样。 不敢当不敢当。 对，就是不要再说什么哎呀我学数学有什么用啊，你想搞摇滚乐吗？你想当歌手吗？好好学数学。 道道说的太好了，其实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非常非常赞同。我希望大家不要对玩摇滚和搞数学研究的人有一些误解。 对， 有一个觉得一个是书呆子，然后觉得另外一个又疯的不行，其实也不一定非得是这样。 大家其实主要是对博士这两个字有不同的。 喂，博士怎么找你了？ 摇滚乐和博士。 是的，博士也没有什么啊。耿健你是博士吧？对，那耿健呢其实他也是有一个身份跟我是同行来着，有台的主持人，对不对？ 那是我们的李源 。哎，那这个怎么又给写错了？这我们的资料不行啊，回去我要跟小编说一下。对，当然了， 我是一个那个我自己来介绍自己的话，就说我是一个人民基层吉他音乐教师。 天哪，人民教师来着，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敬仰的。对，这个老师，请问你平时都教什么样的学生啊？是小孩子吗？ 对，小朋友教吉他的话就其实小朋友和成年都会有。然后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弹吉他，只要你喜欢音乐，吉他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来帮你走进这个音乐大门的一个工具。 好，让耿老师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对，都来找他。对，那王哲呢？ 我平常是做那个影视配乐。 这一个比一个，就是你看吧，都是在不同领域的佼佼者。嗯， 也没有，也挺，其实也跟乐队这事儿还是有一点关系。 嗯， 平常的工作，肯定还有点关系的。 哦，是的，王哲老师比较低调。 对对对对， 弹贝跟在舞台上一样，好多人可能演完出下来的不知道有一个贝斯手在场上存在。 真的吗？王哲老师这么大目标，他们都看不见吗？ 或者说他弹贝斯弹时间长了以后，就容易把自己愿意去作为那个甘心奉献，然后特别沉在底下的那个人。 哎，真的，就是因为贝斯和吉他还有这个主唱以及鼓，他们是分别代表着不同人的性格。 是的，是的，真是不一样。 以前像我这种门外汉，我不太懂。然后我就说，贝斯和吉他难道不是一个吗？为什么已经有吉他了，还有贝斯？ 到你的气场肯定是主唱，这都不用，这都不用说，肯定是主唱。 我弱弱的去那个躲在背后，我是敲那个什么打击乐的。 其实那个影视配乐这配乐的也是为整个影片服务的，也是在后边， 说明你是一个真的是甘于奉献的人。 对 对，但是说实话，这乐队少了贝斯真不行。 是是是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每个人都是缺一不可的。欢迎这个我们有不同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了哈。好的，那么说了这么多，也介绍完了，大家也都是对星号六九这个乐队呢多少有一些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还得用音乐来说话。第一首歌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呢？ 今天第一首歌带来我们这个专辑里面的一首自己的歌，叫做耸耸肩。是一首对特别有态度然后特别开心的作品。 好，那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哈，到了晚上大家就不要有那么大压力了， 一起来耸耸肩。 对，耸耸肩，来听我们现场的弹唱版本哦。 太蓝，故事开始总是这样，还没见面就像和他们一样，觉不觉你路过了全世界的真相，猝不及防，不及防开两半，故事结局总是这样，刚一见面注定就要天各一方，十二星座的光照亮全世界的真相，措不及防，不及防，对着星空唱， 对着星空唱，肩膀，不管别人眼光抬头看，一道光就算重新来过一遍成长，也不会紧张。 你休想要走自己的过往，花开两故事结局总是这样，刚一见面注定就要天各一方，十二星座的光照亮全世界的真相，措不及防，不及防，对着星空唱， 对着星空唱，星空唱， 抛下所有忧伤，用力耸耸你的肩膀，不管别人眼光抬头看， 一道光 就算重新来过一遍成长，也不会紧张。你休想 过往。 肩膀。我要做自己的国王。 哇，这首耸耸肩，真的，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这首歌真的非常有态度啊，我觉得。 谢谢。 对，这个我本来以为是一个让大家很放松的歌，但是其实是教大家你在放松的同时也要有自己的态度。 对， 你还想让我下了班之后加班，不可能。对，反正现在呢大家已经是在下班的路上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观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觉得我们今天嘉宾特别好，唱得特别好，聊得也特别好，你特别喜欢他们的话，我看这个礼物里面像什么真爱大宝剑啊、真爱大炮、清凉一下等等等等，对，大家都可以刷起来打 call。 航空母舰走一波。 对，走一波啊，跟王哲老师发话了。对，耸耸肩这首歌应该算是咱们的代表作了，对吧？ 嗯，对，应该可以说是所谓的这个主打歌吧。 对，主打歌。最近有没有出一些新的作品？ 有啊、对、哦、我们最近出了三首，算是已经基本上比较完善的新的歌吧。然后、 哦、 对，我们会在我们1月13号月空间的这个专场上面来去、这个算是第一次来就是公开发布吧。 哦， 然后我们有一小段这个当时就是在编曲里面的一小段视频是歌、新歌的片段，也可以关注我们这个星号六九乐队的微博， 哎， 也可以在上面能够听到，先听为快，一小段。 是吧、嗯、对，那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带来一小段弹唱版的呢？ 新歌一定要留到专场 哦，新歌是不能那什么的。我们这是严肃认真的节目啊，对，我们是认真做节目的，对，不能想唱就唱。不过今天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新歌带过来，但是呢会有非常多之前的经典歌曲要带给大家。 嗯， 对， 其实也算是一新的专辑吧，就算是， 对， 因为其实首唱会还没做、我觉得都算是新专辑。 嗯，好的，既然都就是都算新专辑，只不过是我们先发了一些歌，然后还有几首还没发呢。对，好了，那么星号六九，那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星号六九你们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呢？听起来好像很宇宙魔方的那个感觉。 对，那我来讲一下吧。其实每次都是我们鼓手来说， 对，每次都是李源的那个罐头而已。 对， 对， 每到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 特别熟这段。 结果李源今天病了， 病倒了。 我带他来讲一下。其实星号六九这个典故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90年代，就是我们都是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看的那个电影，叫《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对对对，那个布拉皮特和那个爱德华诺顿演那个电影，它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 I star 69 you， 就是我星号六九你。这个星号六九这个在里面做个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你拨一个星号加六九键，就是当时的那个老式的座机就可以按键，那个按星号键加六九键，你可以回拨回去你那个遗漏接的电话。 哦， 但是它跟我们现在回拨不一样的就是，当年没有来电显示，所以你其实不知道打给谁，有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对，然后又来自于90年代那个很复古很经典的年代，所以就这种复古加神秘感，就是我们名字的一个来源。我们把它转成中文就是星号六九。 哎，原来是这样啊。 然后 我觉得这个简直太浪漫了啊。 然后我们的音乐里面其实感觉有很多有关于太空宇宙穿行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好像一个飞船的名字一样。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带你去 宇宙飞船。 对，但是我们下一站去哪儿不一定知道。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解释。对，就是因为前方是充满未知的，所以你才会有期待。 对，我们之后会演到的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 对，就是 Get on board on star 69， 就是跟来踏上星号六九的这个星号六九号飞船嘛，跟我们一起去来这个来一场宇宙的穿行之旅。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打 call 啊，打给星号六九。喂，你好，请问你是谁？ 对， 有事漂流瓶联系啊。 快递。 对，快递，现在快递真的很快的。对，好了，那么接下来既然都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们上半段必须要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对吧？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星号六九？ 对，就是星号六九。 好的。 依旧的念头，加饭重力用飞机火箭还不够。 She says I say 贩卖机的朋克念头。 We say hey hey hey Happy Billy 偏要你什么 Apple 就写首歌，为何非要表达些什么？ You walk I walk哪里有那么多规则？ We say hey hey hey hey 换个星球。 We're going out tonight, We'll go with me tonight. If you wanna be a lover, Strawberry go tonight, Tonight on Star 69. If you wanna be a lover, Strawberry go tonight, Tonight on Star 69.Grandma 早已经白头，她带着苹果 Strawberry 穿越了宇宙。 She says I say 哪里有那么多规则？ We say hey hey hey hey 也换个星球。 We are going out tonight, We'll go with me tonight。If you wanna be your lover, Strawberry go tonight, Tonight on Star 69. 哇哦，这首歌真的是就是听起来很轻松随意哈、哦、葛健老师的手已经、 啊、 对这首歌我感觉弹的时候特别的得需要那个力量吧。 是的，那个左手一直是。 对， 葛健老师给大家上了一个那个大横按的那个吉的课，顺便 对对对， 如果你要想学吉的话，大横按是必须要攻克的。然后你要想学大横， 这个名词我有点 大 横 按， 你给他们横按一个 大横按，大横按是什么？哦，原来是这样，可以给我们大概展示一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对，哇哇， 对，然后 你不要哇哇的 哇。好神奇，你知道吗？ 然后学好多学吉他的朋友们呢，嗯、就是一般都会卡在这个横摁的时候、 嗯， 就一半选择了放弃，一半选择了去往成功， 还有一半选择去弹贝斯。 我攻克了，我攻克了， 所以 那两个一半是融合在一起。算了，我这折中吧，我选贝斯。 所以，如果你刚好学吉他、 嗯、 学到了大横按。 嗯嗯，大横按是个坎儿， 对，它真的是一个坎儿。那你不妨来试一下《星号六九》这首歌。 对对对，这首歌的这个弹唱版真的是， 如果能把它攻克的话，就已经可以。 太厉害了！大横按就是《星号六九》这首歌，基本上从这儿一下摁到这儿。 这首歌弹好了，基本上横按算真的就是解决了啊！ 对，我的天哪！我刚才看这个视频啊，就是那个手速都已经，我说，哎，这个我眼花了吗？ 我是不是又起快了？ 没有没有， 还好， 听起来、 啊、 听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其实这个看起来确实很累，弹、啊、起来。 我觉得是不是咱们青年广播应该好多都是校园里面的朋友， 嗯、 应该这就是、 啊 就是、 我跟你说，我们的用户全是零零后， 零零后那应该就是吉他或者玩、 啊、 玩音乐、玩摇滚乐在启蒙的阶段。 对，刚好是我想零零后的话，大概十四五岁、十七八岁那样、 啊， 我刚好就是那个年龄，大概是在学对 是吧？ 吉他，嗯嗯， 对，刚开始。学习的，那我想问一下王哲老师，弹贝斯的时候需要大横按吗？ 也需要， 也需要。 对 啊、哦， 弹贝斯有可能手的力量比吉他的手 对还要大。 对，我想就是问一下，这吉他贝斯它最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 就是 嗯， 贝斯其实就是比吉他的低两个八度 啊、哦，更甘于奉献。 这样说其实稍微有一点不太好理解了。 嗯嗯嗯， 更容易理解的方法就是主唱在上面底下铺一个 中低音。 我 懂 了， 用数学来解释的话就是那个吉他它弹出的音符对应的这个三角函数的这个 频率是比较高的、 哦、 但是贝斯它对应的这个三角函数的这个振动的频率、 嗯、 就这个速率是比较低的，是很慢的，所以说其实贝斯是我们耳朵很难听到、 嗯、 但是你在现场的话你的身体会情不自禁跟着那个节奏、 啊、 对 是你的身体可以感受到的， 就是跟着我一起摇摆， 对，其实你跟着真正换下来那个点儿是我们王哲 的。然后现在我们来说一下从 九、哎、马上我们待会儿再说。 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今天跟我们一起嗨唱的就是星号六九乐队，欢迎你们。 大家 好，我们是星号六九。 是的，刚才呢我们分别用这个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了一下吉他和贝斯的区别，这个我发现韩爱老师这个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对，那刚才耿健老师是我们书接上回哈、啊 嗯、 对，刚才是说到哪儿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啊、 我刚才想补充一下、嗯、就是咱们从哲学的角度来说， 哎呀妈呀，这个我终于找到那个数学还不是最难理解的、 对对对，这没有，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我们做人就要像贝斯一样， 哦， 低调沉稳，然后做事呢就要像吉他一样 雷厉风行 啊， 高调 稍微高调一些， 对、 嗯、 真的是就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这是哲学吗、 哎、对，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人生哲学，还真的是、哦、对，好了，那么再次欢迎我们的星号六九，欢迎韩爱，欢迎耿健，欢迎王哲， 大家好， 对、嗯、好的，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依然会带出很多的歌曲，有星号六九的歌，也有翻唱的喜欢的作品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迷之歌单的环节呢会推荐一首特别有品质的能够代表星号六九这个乐队的风格和喜好的这样的一首 MV， 那好了，我们一一为大家呈现出来，也欢迎大家同步在九八二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疯狂的打 call， 还有刷刷小礼物什么棒棒糖啊之类的，666走一走啊，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演唱的环节，下半时段的第一首准备带来哪首歌？ 我们今天想要不咱们来一首翻唱的、嗯、 翻唱行啊翻唱 想来、 哦、 哎来唱一个其实挺有年代感的、 哦、 是我们乐队都挺喜欢的一个算是当年大陆的一个女歌手、 哦、 很有特色的一个嗓音，就是金海心、嗯、 哎我也特别喜欢对 我已经不是喜欢了，那会儿真是女神、 哦、 拿现在的话来说 哦真的呀、嗯、 女神 哦，金海心那会儿真的她的歌我觉得简直太好听了、 嗯、 对，刚才我们一聊我说哎这个前奏怎么这么熟悉啊对，我们喜欢的是同一首歌、嗯、我们也是同一个年代，来吧， 对，来带来一首他的一首所谓的不是那种特别标题曲的、 嗯、 但是是我们吉他手耿健心中的一颗小星星的猫咪森林， 哟，猫咪森林， 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 在梦里，在梦里，我是一只离群的蝴蝶，你是一朵寂寞的云彩，看见我的孤单。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为看见最美的春天，河岸边阳光照耀在水面，玫瑰花在盛开，只有我，只有你，像是这世界只是游戏，像是这天地只是虚拟，仿佛忘了孤寂，不知道在哪里，我迷失在茂密的森林，你隐没在空阔的天际，再也找不到你。跟着你离开这里，去哪里，跟着你不顾危险，我可以跟着你越飞越高，渐渐远离，直到再回不去。就这样路过青青的草地，我以为看见最美的春天，河岸边阳光照耀在水面，玫瑰花在盛开，我想是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我想你，不记得，不记得我是谁。 哇哦，猫咪森林，哎，这首歌就是我当时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的文艺啊，原来是耿健老师、王哲老师共同的女神呢。 是的，是的，是的。 对，那你们俩喜欢这首歌的原因，或者说这个喜欢金海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于这首歌来说，就是我们当时拿到那个唱片的时候，打开一看，这首歌就是有涉及到超载乐队的一些编配，还有连亮老师吉他上的一些编写，觉得确实那个吉他写的特别的好听，然后跟歌曲的配合也特别的好，然后超载乐队也是我当时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支乐队，流行和摇滚乐的结合，然后感觉也很贴切， 对，这是偶像的力量哈。 是的。 那王哲老师。 我是就喜欢金海心的那个声音， 就是喜欢他的声音， 就是、对，没什么为什么，就是喜欢， 就是喜欢。对，真正的喜欢发自内心的是没有理由的。对，那确实呢，刚才韩爱带来的这个版本，我觉得虽然不是原唱，但是是有自己的味道的。对， 哎、 依然 是 很有 献丑了这个。 没有没有， 金老师以前的这个经典作品，真是挑战一下，算是致敬吧。 对，这也。绝对是非常优秀的致敬环节了，对，而且现在在听我们和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不知道你们多大，可能 是是， 对，真有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是是是， 对，还真是，因为那时候你想咱们年轻的时候，哎呀，算了， 别说了 ，这种这个说出来都是泪啊。 对，艾姐刚才都已经说了，90年代我们正年轻，就是我们都40多了。 90年代正年轻，那现在也是这个时下流行的大叔啊。然后对，像我，对不，我还真时下流行的小姐姐。对，现在不都流行小姐姐吗？那天他们问说，哎，这个小姐姐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小姐姐到底是指这个 年龄范围多大的。咱们这代人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本来应该跟他们大叔，咱们应该是大婶儿了。 天哪， 好像是。 大婶 这代 太不好听了。 这代、就咱们这代人好像还都保养还行，可能也不太显老，所以就 根本看不出来40多。 对对，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是可能是打扮的稍微老气了一点，然后在开门的时候天黑啊，然后后面有一个可能比我小不了多少的一个女孩，然后说，哎，大姐你去哪儿，给我递一道。我的天哪，我简直要崩溃了。韩爱，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我一般遇到的往往都是把我当成我们那儿学生。 哇，那说明你长得嫩啊。 我比较 个娃娃脸吧。 他们那保安不让他进去。 小妹妹，你是哪年的？ 每次都让我出示学生证，说学生进这教学楼都得出示证。我说我是老师，他说你别逗我了。 天哪，这个保安小哥太会聊天了。对，他已经偷偷看过你们的演出。对，那一月三号呢，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星号六九这个在月空间的一个演出现场啊，这绝对是不一样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在982的现场，我们是带来的弹唱不插电的版本。 是的， 对 对, 对，下半段呢还有两首歌要带给大家，就是两首咱们自己的歌，对吧？ 对，嗯，对， 一首是《平行世界的风》。 对对对，这是这首歌也是我们专辑，其实是一个很具有概念性的作品。是 这个是不是跟数学连结合的比较紧密？ 妈，这应该是跟好像跟物理有点关。 这首歌不就是那副歌是用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这是那个副歌里边有斐波那契系列，但其实这个歌名包括它现在作为我们专辑的这个所谓标题曲吧，其实也为整张专辑的这种未来感定了一个基调。那平行世界就是这个时间简史里面的那些，就是宇宙里面的那个 啊。 我今天还在想，我说那时候在另外一个档道道的节目里面，那时候是夏天，专辑才刚刚上线， 是的。 然后现在我们的实体已经拿到手了，然后马上要在北京唱出我们的作品，就感觉今天又遇到你， 对，就是缘分。 那天还留着那个夏天的记忆，然后今天这么寒风凛冽，就感觉像一个平行的世界， 真的是 同步的进行，就记忆特别。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觉得就是时间，就是感觉记忆特别的清晰。 对，其实只过了一秒，因为是平行的世界。 对， 对，好吧，那么把这首《平行世界的风》带给大家。 还是说走就走，不计划不回头，就冲动，只不过随行启程，没目的没朋友，我说走就走，不如风管它和谁相逢，我在时间的空一路暗涌，平行世界的风伴我一路向东，远处日出的红，我的希望和冲动都落肩上的痛，我就要放空，要在时间的空，不知去何处，去哪里都要疯，那那那归程，谈未来空洞，我就要冲动，不如风盼他和谁相逢，我在现实的空向东，远处日出的红，我的希望和冲动都落肩上的痛，我就要放空，要钻现实的空，不知去何处，去哪里都要疯。 谢谢。 哇哦，平行世界的风， 对，其实我觉得平行世界的风也可以改成疯狂的那个风。 哎， 对，真的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在平行世界我们也可以疯狂一下嘛，是不是？对，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平行世界假如说我们一不小心真的掉落到那个平行世界里面，那会怎么办呢？ 那就开始一场没有计划说走就走的冒险吧。 我的天哪，这个好浪漫啊。 我想如果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会想办法怎么，我还是 回 来吧。 对， 我 对，那王者呢，你会怎么样？ 我也肯定是想怎么回来。 对，我首先我就害怕。 对， 因为乐队 我们比较感性，可能我比较理性。韩爱是属于那种比较感性的。 你看韩爱 这歌白写了。我这歌 因为在那个世界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 对，就是也能不能糊口。 活得了活不了。 对，我总感觉就是我刚才听这歌的时候，我想平行世界，我就想到了有一部电影叫荒岛余生，我说怎么感觉好像到了一个荒岛一样。但其实不是啊，平行世界呢可能那个是花花宇宙。对，那咱们一般歌曲都是韩爱去主创吗？作词作曲。 对，这个专辑里面所有歌是我来写的，作词作曲的。 好棒啊。 没有就是、 那 个、那 你平时又搞科研又写歌，你哪来的时间呢？我就特别纳闷。 其实说到这个、我其实觉得这有点那个，就是挺有一些这个成本，其实加在一起其实是有一个递减的一个感觉，因为这两个事儿。 哎，我的天哪，真的吗？ 因为做数学研究、做科学研究和做这个音乐的创作、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创造，都是很需要创造力、其实它并不需要我再开发另外一些新的能力。完了，这个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数学里面好多的规律可以帮助我写歌。然后我觉得摇滚乐也可以让我在数学的研究里面让我的思维充满张力。因为搞数学研究经常会陷入一些很难的一些死角，但是摇滚乐仿佛好像是带你就是在各种这种时空和空间里面天马行空的穿梭。其实我觉得坐在一起来做两件事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还可以驾驭。 是的是的，就是这也是告诉我们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哈一个方法，当你做题解不出来的时候，你不妨听听歌， 听听歌 真是 这一定会有帮助。 对，它一定会有帮助，让你换一个思路，你本来就已经解不开了，你硬解它还是解不开。 对，我小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一直听了好多摇滚乐，然后题还是做不了，但是摇滚乐就听了好多， 最后走上了音乐之路， 光亮西方亮。 对，所以说大家就是一定要懂得这个劳逸结合，还有就是你要找到不同事物之间的共通点。 对对对，道道说这个太对了，就是抓住规律，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容易的很多，会节约很多时间。 对，不然那会怎么会有数学公式呢？你只要往上一套，基本上所有题都能解。 一句话把我们搞数学的这个精髓给说出来了。 对，因为我小时候数学也是学霸来着，只是后来不行了啊。对，那有没有想过说，既然都是创作嘛，有没有想过有一首歌我就全部都用数学符号或者说这种非常晦涩难懂的公式来写一个？ 那你这个倒真的是提醒了我、我觉得可能是值得 一创作吧。 因为我 其实还真看有一个乐队，我忘了叫什么了、他们就是全部用的是数学里面的知识来指导了他们这张专辑里面的创作和编曲。 我的天， 我听了一下，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听啊、说实话。 好吧，我们就不说哪个乐队了。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用我自己对数学的理解、然后来向数学致敬创作一首作品。 可以可以。对，其实呢除了在就是比如说平时的排练啊，还有就是发专辑的演唱啊、等等，那也参加过很多很多的活动。那星号六九就平时这个生活也是演出什么的都是丰富多彩的。那接下来呢，我这儿有很多张照片啊，我们来看看，就是分别来解读一下这分别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下拍摄的。首先再来这一张，这是在一个现场吗？ 对对对，那个这个是我们、应该是去年啊、 夏天吧， 九月份 ， 好像是九月份。完了是那个单向街做的一个公益活动，然后我们也是做演出嘉宾，当时是在那个叫是那个、叫 Vintage 那个地方，朗园， 就前面就 朗园。我知道 朗园 Vintage、对。然后那天是也是一场不插电的演出， 对。 然后那天到场很多都是小朋友和家长， 因为这场演出是。就是你买一张票，他们好像就送一本书、一本绘本到那个 偏远地区的给那些小朋友们送去，所以这场演出对我们来说也挺有意义的， 就很有公益的那个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也是用了这种不插电的形式来演绎我们当时的作品、嗯、然后现场还觉得还挺温馨的、嗯、 是吧、嗯、对，然后这是刚才在活动上面哈，然后这一张呢我觉得就这张我觉得照特别好，特别的投入和陶醉。这是韩爱， 这应该是我当时唱《耸耸肩》在张北音乐节2017年的那个夏天。哦张北音乐节、嗯、对、嗯、我们也是，其实这也是我们四个人这个阵容第一次真正的集体亮相， 是吗？ 就是在张北，嗯，然后应该是唱到什么那个、嗯、抬头看一道光那个那句的时候，就是唱到点上了。 首先要把自己给打动、哦、然后再去打动。 对对 对, 对, 对， 真的从这张照片就能看出来，感觉到那种就是投入和激情、嗯、 看见那道光、 嗯、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我们乐队的宣传照来啦。 啊对，这个、 哎、这张好酷哦。对，我发现是不同风格的， 帅帅的李源、嗯、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这个是不是， 对对对， 来 这 画个圈， 只能在画上看这 人。 对，源哥是那个有台的、也是一个那个主持人， 那不放他了、不画圈了， 一台的 对，有台 的。 对，其实这张感觉是特别好，很温暖，对吧？ 这张应该是最接近我们气质的一张、嗯、 对, 对，就是我们四个其实还是 都是那种挺温和的。 刚才那张其实把我们是，也是想把我们往上拽一个层次，对，往那个艺人范上拽一个层次、嗯。但其实还是这张更适合我们的这个状态。 对，我也觉得真的就是暖暖的，没有任何的攻击性，没有那么凌厉。 然后颜色包括整个其实都挺接近我们自己的。 对，我觉得这一组真的照特别好，而且哇，韩爱真的太有女人味了，我觉得你这个照了、哦、 是吗？谢谢、 哦、对，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宣传照和活动上面的照片哈，还有这张，其实这张也很好，这张对，这是跟上一个凌厉那是一组的、嗯、 对对 对 对，好的，那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视频资料啊还有照片可以源源不断的涌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啊。 好好好，随着我们这个音乐这个路越走越长、嗯、肯定会有好多这样的资料。 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吧，就是迷之歌单。其实今天选的这首歌应该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模式下都是适合听的，是吗？ 嗯，应该说是吧。 嗯嗯，那你们选这首歌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当时我们鼓手给报上去，是那个 Radiohead 的那首 Optimistic。 好，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嗯、他今天没来哈、嗯，我们也替他来聊，因为我们乐队应该说、嗯、应该整体都是英式迷吧，应该 对，就是一偏英伦。 对对对， 嗯、 像 Radiohead 这个乐队、嗯，应该说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不仅仅是说从小听的一个乐队、嗯嗯、它现在也是我们从事音乐这个事业、嗯、从事这个工作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算是良师吧。 哇， 指路的明灯， 很重要，指路明 灯。 对, 明 灯，对， Radiohead 他们在这些年特别是最后的这几张、嗯、从这个 Kid A 专辑开始的这种转型、嗯、应该说对我们他们后期的音乐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乐队应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 对， 嗯，他的这个多变、嗯、然后思路的这种大开，嗯，汤姆约克就略有神经质但是有极其清晰的那种思路，嗯，应该说是我觉得做音乐来讲是我们应该说有学不完的点。 嗯，太棒了，就是黑暗当中的灯塔，大海当中的漂流瓶。 是的， 好，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我们迷之歌单的环节，来听听和看看这一首 Radiohead 歌曲。 当我快乐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忧伤时，我听的歌是这样的。当我在无人的公路自驾看风景，在汹涌的海上冲浪，在温暖的阳光下读书，你呢？给我你爱的迷之歌单。 这就刚才我们的迷之歌单的环节啊，我们就不放完了。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三分钟。然后刚才我们在聊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零点夜话的？对，零点月话啊。 我们为什么会突然谈到这个问题？ 对，为什么会突然间谈到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发现啊，就是我们都是听伍洲涛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对对对对。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FM 九八二青年广播的这个领导、老板、台长就是伍洲涛老师。 对对 对。对， 这些所谓的大叔、大爷大妈，现在都已经听着 对 伍洲涛老师的节目长大、嗯，现在都已经到这把年纪了。 是的，就是小时候听他的节目，然后长大了之后，在他的这个频率上做节目。 那伍洲涛老师聊的是感情的事儿，那我们就把最后一首歌 致敬，向伍洲涛老师致敬。 好， 我们都是听着他的那个节目，明白什么是爱的。 我的天哪，这简直是太棒了哈！ 这首歌叫 那 我们最终对爱的理解就是。无心恋战 无心恋战最后都会归于平静的哈。好，这也是我们最后一首歌，还有两分多， 我们来唱个副歌吧。 好嘞， 雨点点都到了嘴边，说出来却是坚韧如剑，依然孤单，两人无相爱的人呐、啊，谈得无言， 危险， 装看不见，从前说好了走遍万水千山。唱不过这个季节，一个人孤单，两人无言，爱过的人啊，无心恋战，付出一切换回从前。 谢谢星号六九， 谢谢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哈、啊、和收看，对。